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我是周敏。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课的 Section B。首先来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 非常有意思啊，学习张道真老师的这本书呢，我突然感觉就像在旅行一样，在世界上旅行，而且在时间的长河中去旅行。 因为我们可以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in history。 没错，行走改变理解。另外呢，在英文当中也有这样一句话叫 travel broadens one's mind。 That's right. 旅行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 是这样 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到美洲大陆去看一看。首先来学习一下重点单词。 第一个单词 suppose 叫设想、假定。那么，比如我们常说的 suppose you are， 假设你是某人的话，也可以说 suppose you were， 假定你是某人。第二个 make the trip， 完成这次旅行。那么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一下 make 的特别用法，叫完成，不要使用 finish。Make the trip， 做出这次旅行。On horseback， 骑马。那么这个我们常用的一个表达叫 ride a horse， 或者叫 horse riding， 指的是骑马。On horseback， 现在做一个介词。Slow， 很慢。我们常对别人说的 slow down， slow down， 请减慢速度。下一个单词 supplies。在这篇课文中 supplies 做的是名词，但我们常用的是动词。那么在前几册中肯定很多学生已经学过了 supply somebody with， 还有一个是 provide somebody with， P-R-O-V-I-D-E。 比如说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信息， We must provide them with information。 Supply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或者是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都是向某人提供给养，提供一些需要的东西， 是这样的。下一个 trapper， 以捕兽器狩猎的人，这常指印第安人中的猎人。那我们还有一个猎人直接就叫 hunter。 那么现在有一些时髦的说法叫 job hunter， 那么就是指找工作的人。我们还有一些叫 husband hunter， 寻找丈夫的人。 hunter， 我们这个现在这个 hunter 的用法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找工作经常就叫 job hunting。 job hunting， 所以猎头公司也可以这样叫，叫 job hunting company。 job hunting company。 这个 trapper 它来自于一个名词叫 trap， 或者是动词叫 trap， T R A P。那么名词是陷阱的意思，比如说这是一个陷阱， it's a trap。 it's a trap。T R A P 是陷阱的意思。 下一个 continent。大陆或者叫州，我们如果要谈论这个七大洲的时候，例如这个周敏老师您想一下，我们七大洲都有什么呢？ 七大洲包括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其中的一个，还有南极洲、欧洲和大洋洲，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亚洲大家都了解叫 Asia， A-S-I-A。 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咦，我听到的发音是 Asia， 那么两种发音 Asia Asia， 现在 Asia 这个发音在美国更时髦一些。 Asia， 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 Asian。 那么我们说亚洲的亚洲人就是 Asian， Asian people or people in Asia 都可以。 下一个 divide， 把什么东西分为，那么常用的是被动语态 be divided into。 next one fork，支流。这个各位听众要注意，大家一般常用的时候就是我们西餐中的叉， 对， 刀和叉，常说的 knife and forks， knife and forks 就是叉子。下一个 canoe 叫独木舟。那么有一个冒险家叫 Robinson Crusoe， 那么他就有一个 canoe 叫独木舟。那么还有一种叫漂流的这种行为，那么或者这种运动叫 white canoeing White canoeing， 就是像白水出来的一种 canoeing， 就是漂流，乘坐小 舟。白色独木舟就是漂流的意思。 是这样的。White canoeing。 White canoeing。 下一个 westward 叫向西，那么向着某一个方向，我们常见的一个词是 toward， 朝着某个方向。那么如果向东，就把 west 改成 east， eastward， 向南 southward， 向北 northward。 嗯，最后一个词是 settler， 那么我们叫定居者。现在有很多人到其他的国家定居，那么他们就是 new settlers in Australia， new settlers in America。那么它来自于一个动词叫 settle， 我们定居下来叫 settle down。比如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说 I decide to settle down in China， 我决定在中国定下来了。 嗯，在中国定居了，就是住下来了。那以前我们学过，比如说 stay， How do you enjoy your stay here？ 我们经常这样问外国朋友。和 live 这个词都是表示在一些地方待下来或住下来的意思，但是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而且 settle down 的话强调一种情况，就是以前一直在飘着，现在终于决定定居下来了，那我们就要 settle down。 如果 live 是在某个地方居住， stay 这个词的用法很独特，很多听众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例如我在酒店里居住，绝对不可以说 I live in the hotel， 必须说 I stay in the hotel。 I stay in the hotel 强调的是短暂的， 短暂的逗留，就用 stay 这个词。 对，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 Crossing a Continent。 那么这篇课文的标题 Crossing a Continent 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有没有给大家一种非常 生动非常有动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这样的， 就好像上节课我们学习的这个 Fly over the mountains， 嗯， 那种感觉 强调一种动感的动态的， 嗯， 非常形象生动。第一段 Suppose you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nted to go from the Mississippi River to the Pacific Ocean。 那么上来就是一个假设 you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因为大家现在是没有住在美国，所以是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用的是虚拟。 And wanted to go from the Mississippi River to the Pacific Ocean，那么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 嗯 ，Pacific Ocean， Pacific Ocean 是太平洋的意思。那太平洋呢，也可以说是世界海洋当中面积最宽阔、深度也最大、边缘海和岛屿最多的一个大洋。那么据史料记载呢，最早呢是由西班牙的探险家巴斯科发现并且命名的。这个太平这个词呢，就是和平的意思。那无独有偶，16世纪的时候，西班牙的航海家麦哲伦，他从大西洋经麦哲伦海峡进入了太平洋，并且到达了菲律宾。航行期间呢，天气晴朗，风平浪静，于是他也把这片海域不约而同地取名为太平洋。If you wanted to go by plane, you could make the trip in a few hours。 那么如果你乘坐飞机的话， go by plane 在上节课中已经学到了，乘坐飞机， you would make the trip， 完成这次旅行， in a few hours， 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in a few hours， 要注意介词的用法。 那接下来又有说 if you wanted to go by train， you could make the trip in 2 days， 那么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句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改成了 in 2 days。 If you wanted to go by car, you could make the trip in a week or less. 那么 in a week or less, 那么少一些，比一周的时间少一点点，叫 in a week or less。 那我们还有一个固定的词组叫 more or less, 汉语叫多多少少， more or less, M-O-R-E, or less。 More or less. It would take much longer if you had to walk or go on horseback or by boat。 我觉得张教授还是蛮幽默的。 是，现在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已经使用了， walk, go on horseback or by boat。 那么还有大家乘坐轮船可以叫 by ship， 还有一个在厦门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渡轮或轮渡，英文叫 by ferry， F-E-R-R-Y， by ferry， 轮渡渡轮。 嗯， ferry 那指机场的大巴呢，英文呢就是 叫 shuttle bus， S-H-U-T-T-L-E 空格 B-U-S shuttle bus。 这里面呢我们学会了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用 by 这个词，后面加上相应的交通工具。那也有说 go walk 就是 on foot， 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步行的意思，这个在马背上行驶的话骑着马去， go on horseback， 是这样的。But the first man to cross North America went this slow way。那么他是 went this slow way， 走的是这种慢慢的旅程。那么各位听众可以想一下，我们慢慢的旅行选的是 by train, by plane, on horseback, or walk, or maybe by boat。 那么估计就是 walk 或者是 horseback。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对于这些早期的这些大陆的发现者们来说，或者是探险家来说，他们的这种交通工具应该还是非常简陋的，所以近乎这个马拉肩扛这样的一个境地， 估计时间会很久的。It took them a year and a half to go from St. Louis, Missouri to the Pacific Ocean. Took them a year and a half, 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句型。A year and a half, 一年半。第二个，这里边重要句型是花某人多长时间做了什么事儿，英文叫 It took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嗯哼， 例如花了我两个小时完成作业。It took me about 2 hours to finish the homework. 花了我两个小时读完这本书。It took me about 2 hours to finish the book.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或者是 some money to do something, 花费了某人多少时间、多少钱来做某事，这也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对，这里另外要注意 ,go from to,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例如从厦门到北京 ,go from 厦门 to Beijing, 从北京到纽约 ,go from Beijing to New York, 从什么到什么，这个要注意 ,go from to。下一个 ,St. Louis, 要注意 ,ST, 很多人当成是街道，这里不是 street, 它代表是 Saint,S-A-I-N-T, 代表叫圣，例如圣安德鲁斯英文叫 St. Andrews,那么圣约翰英文叫 St. John, 圣彼得 St. Peter, 例如圣彼得大教堂就可以叫 St. Peter Cathedral。 Saint, S-T, 加一个点，实际上是 Saint 这个词的缩写，那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圣什么什么，神圣的圣这个字。 是、They had to carry their own supplies with them. 这个地方固定词组是 carry supplies with,携带自己的装备，例如我们爬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你必须要携带自己的装备。 You have to carry your own supplies with you. There were no roads to follow, and rivers were often dangerous. 那么当时他们是采用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 世界上本没有路的， 是这样的、There were no roads to followAnd rivers were often dangerous. 那么这些河道都是非常危险的，估计是荆棘密布或者叫暗流潮涌这样的一种感觉。Rivers were often dangerous. 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的探险家所走过的路程。 Yeah, 请大家记住 ,there were no roads to follow, and the rivers were often dangerous. Meriwether Lewis and William Clark led the expedition.他们是作为这个小队的头，叫 Led the Expedition, 领队。45 men left St. Louis on May the 8th, 1804, 那么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804年5月8号这个日期 ,May the 8th, 1804, 一共有45个人 ,45 men.、They traveled up the Missouri River in boats. 这个是各位听众要注意的 ,traveled up.那么请问一下，对于他们来说是南上还是北下呢？那么 up 强调的是上，上行这个动作必须使用的是 up。例如我们现在如果从北京去东北就叫 up， 如果要是现在往南方去